为你跳舞，你为我唱歌，要唱就唱那大伙的歌， 大伙的歌来，大伙跳， 大家伙健康又快乐。 大伙的歌来，大伙唱，大家伙时尚好生活。大伙的歌来，大伙跳，大家伙健康又快乐。 大伙的歌来，大伙唱。 大家伙过河上，好生活。 大伙的歌嘞，得摇呼嘿呼嘿。大伙的歌嘞，得摇呼嘿呼嘿。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嘿，摇呼嘿。 你热爱跳舞，我只爱唱歌，要跳就跳那大。 我为你跳舞，你为我唱歌，要唱就唱那大伙的歌， 大伙的歌来，大伙跳， 大家伙健康又快乐。 大伙的歌来，大伙唱， 大家伙时尚好生活。 大伙的歌来，大伙跳， 大家伙健康又快乐。 大伙的歌来，大伙唱， 大家伙过河上，好生活。 时尚好生活， 大伙的歌来，大伙跳， 大家伙健康又快乐。 大伙的